先在墓室地宫里头点着一支蜡烛，放在东南角的方位，然后才开棺摸金。死者最值钱的嘢呢，往往都是在身上佩戴住的。一些皇后以上的墓主都是口中含珠，身穿金玉，胸前还有护心玉，手中拿着玉如意，甚至连肛门都塞住宝石。喐手的时候不能够损坏死者的遗骸，轻手轻脚地从头顶摸到脚底，最后一定同死者留返一两件宝物。在这个期间，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了，就必须将拿到的财物原封不动地放返去，恭恭敬敬地扣返三个头，按原路退返出去。因为传说有些墓里边是有魂魄的，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入轮回，千百年来一直留在墓穴里边，那就很难讲清楚了。很可能是不舍得生前的荣华富贵，死后还要日日守住自己的财宝。碰上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孤寒鬼，就不要硬抢他的东西了。最后我和肥仔决定一于做摸金教位，什么受不受良心的谴责，我们就当良心被个狗吃了。诶，不对，应该是吃了一半。都不对。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看，现在是80年代了，提倡的是奉献。现在轮都轮到那些剥削劳动人民的皇宫贵族出来奉献下了。不过这些死鬼的觉悟就很低的，就不用指意他们自己爬出来奉献了。这种事情就由我们代劳了。战略方向就确定了，具体的战术目标以及点实施还要仔细商量下。在盗墓之风最盛行的河南、湖南、陕西这三个地方，大墓就不容易找，而且人多的地方做起事来不方便，还要用重装架起房屋来做掩护，太麻烦了。最好是可以找那些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。如果要讲起深山老林，我所见过的大墓排在头一位的肯定是牛心山那座。我上山下乡的时候太后生了，什么都不懂。以我现在的阅历来判断，那座墓应该是北宋之前的。盛唐时期时兴以山为令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的初期。南宋以后国力渐弱，再都没有哪个皇室有这么浩大的工程了。肥仔问我， 你不是说牛心山里面闹鬼的咩？可不可以找个不闹鬼的？我对付九红野人都没什么问题，撞鬼啊，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的啵。 我答他了，第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鬼。我上次跟你讲的东西可能是我高烧产生的幻觉。第二，我们这次是初次行动，不一定是要自己动手的。你还记不记得燕子他们那条村啊？里面很多人的家都有古董的，我们去收回件回来卖，那就悭时悭力了。当日我们两个就分头准备了，肥仔去将剩下的录音带处理了，我去了旧货市场买了些必备的工具，手电筒、手套、口罩、蜡烛、绳索、水壶。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买到两把德制的工兵铲。我将工兵铲拿在手上，感觉就好像见回老友一样。这种工兵铲是德国二战时期装备山地突击队所用的，被苏联缴获了很多。中苏友好时期有一部分流入了中国境内。这种德制的工兵铲很轻便，可以折叠挂在腰上，而且钢质是极好，不是说挖土了，到了危险的时候没起身还可以当兵器使，一下就可以削了敌人半个头了。唯一遗憾的是没买到防毒面具。当年全国搞三防的时候，民间都配发了不少60式防毒面具，